牵的手，牵着你的衣袖。雨天的温柔总是选错拥挤街头，雨天的小指头扫得我心有的乡愁，雨天的尾巴拍大浪花一朵。青春是否你也牵着走？